课本请翻到第20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3的第5页。善清净慧，悲于诸行，如是行时，名能通达，胜依地相。或于胜依地而得作证。上次讲解到如来略答善清净慧菩萨的提问，我们正依讲义13的第6项，解说通达与作证的分别。请看讲义13的第5页第12行。又厚德智名为通达，其正体智名为作证。这个正体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能证知真如实相，就名为作证。厚德无分别智，能够通达所知事的如幻如化，所以就名为通达。故大般若567云：世尊，云何能证能得如是法界？佛言：初世般若，即厚德所得无分别智，能证能得。世尊，证得意有何意？佛言：初世般若，能如实见，故名为证；后至通达，故名为德。这里是引《大般若经》567卷的文作为证明。世尊，云何能证能得如是法界？这是最胜天王请问世尊，如何菩萨能证法界？又如何菩萨能够使令众生能得如是法界？佛言：初世般若，即厚德所得无分别智，能证能得。查阅《大般若经》，在初世般若后面有波罗蜜多四个字。厚德所得无分别智，应该是后所得无分别智，在原册书上多刻了一个德字，请把这个德字去除掉。佛回答说，初世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指根本无分别智，能证真如法界。后所得无分别智，能够使令众生得如是真如法界。世尊，正得意有何意？最胜天王又问佛说，能证与能得，其意有什么不同呢？佛言：初世般若，能如实见，故名为证；后至通达，故名为德。在初世般若后面也有波罗蜜多四个字。佛回答说，根本无分别智，能够如实证见 真如法界，所以称名为正。后所得无分别智，能够为众生说法，使令众生通达真如法界，所以称名为德。好，这个以上呢就是解说通达与作证的差别。然此作证，且依萨婆多宗以其圣道对无为法有两重四句：一、多念四句；二、一刹那四句。现在就依一切有故的宗义来解说作证，以其圣道对无为法有两重四句。圣道是指正德灭谛，以圣道相对于则灭无为，就可以分作两种四句的关系。第一种是多念四句，在俱舍论书翻译作多刹那四句，这个是指苦集灭道四谛，十六心见道。四谛各有法智忍、法智、类智忍、类智四心，所以四谛各有四心，就共有十六心。其中的八忍是属于无间道，八智是属于解脱道，因为有十六心，所以说是多刹那。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指一刹那四句。多念四句者，一身正慧不正，为原三谛解脱道时正无为故，名为身正；不缘灭故，名慧不正。先解释什么是多念四句。在解脱道时正得则灭无为，是由智慧的检择力断灭烦恼而证得无为真如理的意思。好，这个就称名为身正。智慧力缘灭谛就称名为慧正。第一句身正慧不正，是指为缘三谛解脱道时，三谛就是指苦集道三谛，三谛解脱道就是苦法智、苦类智、集法智、集类智、道法智、道类智这六心。正无为故，名为身正。此解脱道的六种智慧，正得苦集道三谛、六忍无间道断灭烦恼以后所显的无为真理。记不记得上一堂课解说到无间道跟解脱道的时候，我有人让你们特别记住一件事情：无间道断惑，解脱道证真，记得吧？所以无间道先断惑，然后解脱道证真，证真就是证了无为真理的意思。譬如说苦法智忍 是属于无间道断烦恼，这个是断惑。然后呢，下面的无法智就证得了无法智人断惑以后所显的无为真理，这个是证真。那其余的苦累智等也是一样，证得无为真如。这苦及道的解脱道的六种智慧，因为证得无为真理，所以说它是深证。不缘灭故，名慧不证。此苦集道三谛的解脱道，不是灭谛的无间道与解脱道，所以它不缘灭谛，因此说他们是慧不证。二，慧证身不证，为缘灭谛无间道时，缘无为故，名为慧证；未得灭故，名身不证。这第二句，慧证身不证，是指为缘灭谛无间道时，这个就是指灭法智人与灭类智人这两心。这两心原无为故，名为慧证。这两种忍能够原灭谛的无为真如理，所以称它为慧证。未得灭故，名身不证。但是未能证得灭谛的无为真如，所以说它是身不证。三，身慧俱证，为缘灭谛解脱道时，慧缘无为，即得灭故。第三句，身慧俱证，是指为缘灭谛解脱道时，这个就是指灭法智与灭类智这两心。这两心是慧缘无为，就这两种智慧能缘灭谛的无为真如理，所以说它是慧证。即得灭故，这两种智慧也证得灭谛的无为真如理，所以说它是深证。那这个就是深慧俱证。四，身慧俱不证，为缘三谛无间道时，慧不缘灭，未得灭故。第四句，身慧俱不证，就是指为缘三谛无间道时，这个就是指苦法智人、苦类智人、极法智人、极类智人、道法智人、道类智人这六心。慧不缘灭，因为不是缘灭谛的智慧，所以说是慧不证。又因为是无间道，无间道是断惑，没有证得无为真如理，所以说他们是身不证。那这个以上就是多念四句的解说，将见到位的十六心分作四句来做解说。一刹那四句者，且如以 灭法智，得一来果实。一刹那中有其四句。好，现在来解说一刹那四句。这一刹那四句呢，是以灭法智，证得一来果的一刹那，把它分作四句来做说明。我们今天有发一个讲义的第十页，有一个图八，可以同时作为参考。一来果就是二果，一来的意思是说，在人间证得二果以后，必须在欲界的六欲天受一生，再来人间受一生的意思。好，这个叫一来。烦恼有见所断惑，简称为见惑，或与修所断惑，简称为思惑，或者又称为修惑。在小圣俱舍论安立三界见惑，共有88识，又安立三界的思惑有10惑，欲界的思惑有贪嗔痴慢4惑，色界与无色界的思惑各有贪嗔慢3惑。所以三界思惑共有10惑。如果将三界分为9地，则欲界有5趣杂居地1地，色界4禅天各为1地，共有4地。这个在图八的下面有解说。无色界的4空天各为1地，共有4地，合起来就是9地。每一地的思惑又分为9品，就是上中下3品。每一品呢又分为上中下3品，于是就成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及下下品。9地各有9品四惑，所以就成为三界有81品四惑。在证得初果，就是预留果的时候，因为已经见到了，所以顿断3界88识见惑。在证得二果，就是一来果的时候，断除欲界9品思惑中的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以及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共6品思惑。这个是二果所断的6品思惑。因为还有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3品欲界的思惑没有断除，就因为这欲界的下3品思惑的缘故，所以还要在欲界的人天往来一度受生，因此就称名为一来果。在证得3果的时候， 再断除欲界的下三品思惑，此时欲界的烦恼已经断尽，于是不再还生于欲界的人天之中，因此三果就称名为不还果。而后继续的修行，在断除了舍界与无舍界八地的72品思惑，就成就了阿罗汉果。我们看图八，这个图它这边有讲未制定这个地方，得到未制定的修行人，因为欲界的烦恼还没有扶住，所以在正果的时候，依照他智慧的道理，这位修行人他可能证初果，也可能证二果，或者三果，或者四果。这个下面呢，是有初禅及初禅以上定力的修行人，因为欲界的烦恼已经被禅定的力量扶住了，所以在修行见道的时候，就将欲界的见惑与思惑一起都断尽。所以这种修行人，他不必经由初果与二果，就可以直接证三果或者是四果。这里所说的灭法智，是专门指证得二果、一来果的真如无为的智慧。所以我们再看回来这个第六页的文。一，身正慧不正，为上二界见所断惑，所得无为，以得果实顿得彼故。第一句是身正慧不正，上二界就是指舍界与无舍界，见所断惑是指见到位时所断的烦恼。由于不明白苦集灭道四谛的真理，于是做出了种种错误的嫉妒分别，生起了我见、边见等等的烦恼。在证得初果时，就现观四谛理，于是可以完全断除三界所有的见惑，所以这里说是顿断。三界81品修惑，就是思惑，分别在二果、三果及四果的时候逐渐的断除，所以说是渐断。在初果时顿断三界的见惑，于是也顿时证得所显的真如无为。据舍论书解释说，非法智禁锢，非慧证，上二界见所断惑所得的无为，是初果所证。证得二果未证三果的圣人，是没有成就初禅及初禅以上的禅定功德的。所以上二界见所断惑所显无为，不是二果灭法智的所缘境， 因此说它是秽不正。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初禅及以上禅定的圣人，他不能证三果或四果，因为在未制定的时候，如果你的智慧高，就可以立刻的证三果或者是四果。第二果故是身证，初果就证此上二界见所断惑所得无为。现在证得第二果，当然也已经证得此无为，所以说是身证。二慧证身不证，为欲界九品中后三修所断惑所得无为，慧虽能圆而未得故。第二句是慧证身不证，为欲界九品中后三修所断惑所得无为。欲界修所断惑分为上中下三品，又各有上中下三品，所以共有九品修惑。后三修所断惑就是指欲界的下上品、下中品与下下品这三品修惑。这三品修惑是三果所断的修惑。三果断此欲界的下三品修惑，正得所显之真如无为。慧虽能圆，在俱舍论书解释说，灭智观故是慧证。二果的灭法智能够圆此欲界下三品修惑为所观境，所以说它是慧证。而未得故，俱舍论书解释说，非第二果故生不证。这欲界的下三品修惑是三果所断，所以由此所得的无为也是由三果才能证得，不是第二果灭法智所证得的真如无为。所以对二果的灭法智是身不正。三身慧俱证，为欲界修所断中断前六品，即欲界见四谛所断诸惑所得无为。第三句是身慧俱证，为欲界修所断中断前六品所得无为。欲界修所断烦恼的前六品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以及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共六品欲界的修惑，这个是二果所断的修惑。二果的灭法智将欲界的前六品修惑断除，于是就证得所显之真如无为，即欲界见四谛所断诸惑所得无为。这个是在初果现观四谛里的时候就断除了欲界见所断惑，于是证得所显之真如无为。在俱舍论书说，法智尽故是慧证。断欲界前六品修惑所显之真如无为，与 断欲界见所断惑所显之真如无为，都是证得二果的灭法智的所缘境。好，所以说是慧证。第二果故是身证。二果证得断前六品修惑所显之无为，欲界见所断惑所显之真如无为，在出果的时候即已证得。所以断欲界前六品修惑所得无为，与断欲界见惑所得无为，在第二果是身证。四，身慧俱不证，为上二界修所断惑所证无为。第四句是身慧俱不证，为上二界修所断惑所证无为。色界与无色界修所断惑是四果所断的修惑。四果阿罗汉能证得断此上二界修惑所显之真如无为。二果的灭法智不能够缘此断除上二界修惑所显之真如无为，所以说是慧不证。二果的灭法智也没有证得此所显之真如无为，所以说是身不证。那么到这里呢，如来略达这一科就解说完毕了。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下面的经文。何以故？根二如来正达分成五科，这是第四科，心四菩萨崇真。何以故？佛略答以后，菩萨再提问，请佛再做详细的解说。善清净慧，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根二如来正达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心五如来依真广释，佛应菩萨之请，为法会大众做详细的解说，又分为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曰三五过或一一之，从三种过失来破斥一之，以及从五种过失来破斥一之。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诡异反噬破执，从有过失这一方面来破斥执着，就称为反噬破执，从没有过失这一方面来破斥执着，就称为顺势破执。又分为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曰三失已破一执，从三种过失来破除一项的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叠，先说明菩萨的执着。善清净慧，佛称呼菩萨名，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如果无为的真如离体圣意地相与有为的诸法形象都没有差别相，意思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无常有为法就是圣人智慧所证得的真如无为法，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看下面的经文。因于今时，一切一生皆已见地。子一曰：“三师以破一直，分为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破，以执着的过失来破斥执着，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淫一一生已见地理师，因于今时一切一生皆已见地。今时就是指当下的现在，一切一生就包含了所有的凡夫众生。见地就是现观证得了真如地理。如果色等五蕴的诸法形象就是圣智所证的真如地理，则一切一生当下都已经见到了色受想行识等的诸法形象了，所以他们也应该当下就已经现观证得了真如地理了。但是事实上，一切的一生凡夫并没有见到圣意地理，所以与现实不符合，因此说他有过失。这个是第一个过失。又诸一生皆因已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丑二破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淫二一生因证涅槃师，又诸一生皆因已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方便两个字在解结经与生密解脱经是没有没有这两个字。那么方便在此就解释为修学无漏圣道的道地。佛法教导我们要以修学无漏圣道为方便，才能断灭烦恼与所知二障，得到无上的安隐涅槃。但是如果诸法形象就是圣意地相，则有漏的烦恼一生都应该不用修行，就已经得到了依佛法教导修学无漏圣道断灭二障的无上安隐涅槃了。但是这些一生仍然在烦恼的生死中流转，并没有得到安隐涅槃，所以与现实并不符合，因此说它是有过失。好，这个是第二个过失。请看讲义13的第七项。无上方便即是道地无漏圣道。经文所说的无上方便是指道圣地。修学佛法确实能通往无漏的涅槃，这个是道地的意思，所以又称名为无漏圣道。瑜伽师地论说，道地含摄了有漏位的资粮道以及方便道与无漏位的清净道。 言涅槃者略有四种。一者本来自性清净，二者有余，三者无余，四者无住处，后当分别。在唯识宗安立四种涅槃。一者本来自性清净，这个就是指真如离体。虽然众生有课程烦恼，但是此真如离体是本来自体清净的，离一切分别相，即性即净，所以名为涅槃。二者有余，这个就是指有余一涅槃，是断尽了烦恼障所显现的真如。烦恼已经断尽，但是有漏的所依身还仍然存在着，所以称为有余一。因为烦恼障永远的寂灭了，因此就称名为涅槃。三者无余，这个就是指无余一涅槃，断尽烦恼障，涌出生死苦所显现的真如。烦恼已经断尽，有漏的所依身也已经灭除了，所以称为无余一。生死重苦已经即灭，因此称名为涅槃。四者无住处，由断除所知障所显现的真如。佛断所知障，得无上菩提的大智慧，远离于生死与涅槃，厌离与心要之心情。由于佛的大智故，所以不住生死；由于佛有大悲故，所以不住涅槃。尽未来际，利益有情，因此名为无住处。虽然有利乐有情的作用，可是心常极静，因此名为涅槃。那么后面呢，还会再做解说。今于此中曰有余一，即无住处，本来清净，原来有故，其无余一，身已灭故。此处经文所说的安隐涅槃，应该是指有余一涅槃与无住处涅槃。原因是本来清净，原来有故。因为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是众生无始以来本来已得，所以说一生就已经得到此涅槃，并没有过失。另外一个原因是其无余一，生已灭故。无余一涅槃已经没有了所依生了，而我们说一生是有所依生的，所以呢，无余一涅槃就不摄入此处。或可此中一一无余，灭有漏一，得无余故。或者此处经文所说的安隐涅槃也可以摄入无余一涅槃，这个就依一生先证得了有余一涅槃以后，再灭除有漏所依生，证得无余一涅槃的次第 而说的。举方便道，显涅槃果，故言无上方便安隐涅槃也。最殊胜的方便道，就是暖顶忍是第一，四加行位所设的一切菩提分法。此处经文说无上方便安隐涅槃的意思，就是说一生皆因已经修习方便道为因，而证得无上涅槃果的意思。但是事实上一生并没有修方便道的菩提分法，所以要说一生证得无上安隐涅槃是有过失的。看下面的经文，或因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丑二破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银三，一生因证菩提师，或因已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演培法师的解说说，正觉简别不是凡夫的不觉，也不是外道的邪觉，正等是简别不是二圣之觉，因为二圣之觉不周遍平等，所以说它不是正等。无上是简别不是菩萨之觉，菩萨的片觉还没有圆满，所以不是无上。唯有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如果圣意地相与诸法相都没有差别，则一切的一生都应该已经证悟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佛了。但是事实上一切一生并没有成佛，也没有证悟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与事实不符合，所以有过失。这个就是第三个过失。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八项，菩提言者，此事梵音，此地翻译，新旧不同。菩提是梵音的直译，在汉地有新意与旧意的不同。译云：阿之言无，耨多罗云上，三明正，藐之言真，后三明正。菩提曰道，总言无上正真正道。这第一种是属于旧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阿是无的意思，耨多罗是上的意思，三是正的意思，藐是真的意思，就是真实不虚。后三明正，后面的三也是正的意思，那么菩提就翻作道，道是圆满通达的意思，总合起来就称名为无上正真正道。译云：阿之言无，耨多罗云上，三明正，藐之言变， 后三云知，菩提明觉。第二种是属于心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阿是无的意思，耨多罗是上的意思，三翻作正，藐翻作变，后面的三翻作知，菩提就翻作觉，是觉悟的智慧的意思。慧基法师在《成为世论》书籍中说，就义菩提为道，是错误的翻译。心意为觉，是正觉法性、真理的智慧的意思。如理智圆真明正，如量智圆俗明辨，无分别智断二无知明知，菩提出眠梦之表，称之曰觉。此四智是菩提体，超二圣果故，名无上。总云无上正遍知觉。好，这个是解说心意的无上正遍知觉的含义。如理智圆真明正，真是真如无为法，即真谛之理的意思。如理智是如佛菩萨圆真谛之理的智慧，如理智圆真如理称名为正，如理智又称为根本智、正体智、真智、实智等名字。如量智圆俗圆遍，俗是指一切有为法的事项。如量智是如佛菩萨量知一切有为法事项的智慧。如量智圆一切有为法，所以就称名为遍。如量智又称名为厚德智、俗智、全智等名字。无分别智断二无知明知，二无知是染污无知与不染污无知。根据佛学大辞典说，小圣的一切有部安立二种无知。第一种是染污无知，就是指一切的烦恼。染污无知是以无明为自体，因为无明，所以不知四圣谛理，因此说是无知。又因为无明，而于事及理生起了执着，执着的体性不清净，所以说是染污。此无明与其余的一切烦恼是聚起的，所以举出了无明为自体，就摄属了一切的烦恼。第二种是不染污无知，是以业慧为自体。从无始以来，对于种种事物之义理，不去精进的学习来了解事理的智慧，于是就引申了不勤求解慧。经过辗转的不断熏习，于是这个人对事物的义理就有了愚解无堪能智升起。这种劣智便是无知。 由于它不是属于执着的不净性，所以名为不染污。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把事理搞清楚。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都随便混混就过去了，久了以后你就升起了什么不勤求解慧，对于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去想要去了解它。那么这样子的熏习，你就什么智慧就越来越钝，以后就愚解无堪能事，你的智慧以后要去想要了解事物都会有困难。那么学习佛法也是一样，要把佛法的道理搞清楚，要不然以后得到这个愚解无堪能慧就很惨了。别人跟你说要学佛法讲这个道理，你说我不要，我只要念佛，愚解无堪能慧。不是说念佛不对，念佛的时候也要学习佛法。在《大毗婆沙论》说，不染污无知，就是所知障。但是唯识中的《成唯识论》来定义所知障的时候，说所知障是有无明的，这是不同的地方。在《瑜伽论记》第十卷中记载，圆策法师说，能断烦恼障及习气的清净智，就是正体智，也就是根本智，或者是如理智。能断一切事中不染污无知的一切智，是厚德智，也就是如量智。因此这里的无分别智就应该包含了根本智以及厚德智，因为能断二种无知，所以称名为知。菩提出眠梦之表，称之曰觉。眠梦是说在梦中的一切境界都是虚妄不实的意思，表示世间万法都是由因缘和合所现，都没有真实性。菩提是正知诸法实相的智慧，表示如同从睡梦中醒觉以后，就能够了知梦境是不真实的。菩提是从无明的生死大梦中醒觉，于是能了知世间的无实，所以就称名为觉。此四智是菩提体。正、辩、知、觉这四种智慧就是佛菩萨菩提的自体，超二圣果故名无上。佛菩萨的菩提超胜于声闻菩提与缘觉菩提，所以说明为无上。总云无上正辩知觉，总合称名就是无上正辩知觉。大唐三藏誓云：阿之言无，耨多罗云上，前三明正，秒之云等，后三明正，菩提明觉。大唐三藏就是玄奘法师，他翻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阿是无，耨多罗是上，前面的三是正，秒翻作等，后面的三也是正， 菩提是觉。好，我们下面解说。无法可过，故名无上。理事辨知，故云正等。离妄照真，故曰正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无法可过，故名无上。世间与外道之法，不能够证得真理。声闻缘觉二圣的菩提，不能够断所知障。只有佛菩萨的菩提，能够断除二障，圆证真如。所以说是无法可过，因此就称名为无上。理事辨知，故云正等。厚德智，于一切事相义理都能周遍正确了之，所以就称名为正等。离妄照真，故曰正觉。根本是远离一切虚妄假象，明照真如实相，就称名为正觉。总和称名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此意是云：若无意者，诸意声类皆已了知色等形象，亦因了知圣意地相，与于形象无别异故，由思因证无上菩提。既不得证，故知非一也。一生因证菩提师，这一科的意思是说，若无异者，如果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没有差别相，则诸异生类皆已了知色等形象。好，凡夫一生在五趣中得到相异的生命体，好，所以就称为诸异生类。凡夫在世间生活时，就都已经能够了知色受想行识诸法的形象，亦因了知圣意地相。如此则凡夫应该如同圣人一样，也了知圣意地的诸法实相，与于形象无别异故。因为圣意地的诸法实相与其余色等诸法的形象是相同的，是没有差别相异之处的，由思因证无上菩提。既然凡夫与圣人没有分别，则凡夫就都应该已经成佛了，也都应该证得佛的无上菩提。既不得证，故知非一也。但是事实上，凡夫一生都没有证得无上菩提，由此知道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并非是相同的一相。这以上是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无有异的三个过失的解说。好，看下面的经文。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者，诡异反是破执。从执着的过失来破斥执着，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曰五失以破异执。从五种过失来破斥异相的执着，又分为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别，重说菩萨的执着。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者，如果说无为的真如离体圣意地相 与有为的色受想行识诸法形象是完全相异，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有什么过失呢？以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除遣。此二曰五师，以破异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破。又分为五科，这是第一科，淫一，形象不遣失。以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除遣。以见地者，是说已经证得圣义地的真如实相的圣者。修行人修习止观，经过了暖顶忍是第一法的四加行位以后，证入圣者的见道位，此时根本无分别智正观真如实相的圣义地，那么这个是属于无漏的境界。一切色受想行识等有漏的诸法形象，此时必定是不显现的，这个是以见地者除遣诸法形象的意思。但是如果说圣义地相与诸法形象完全相异而没有关系，则圣人的根本智圆真如圣义地相的时候，就不会妨碍诸法形象同时的显现。但是事实上，这与圣者见到的实际状况并不符合，所以说是有过失。那么这个是执着一向义的第一个过失。我们曾经说过，第五地菩萨是难胜地。为什么叫难胜地呢？因为它可以根本智与厚德智并行，以根本智通达圣义地相，同时以厚德智了知诸法形象的如幻如化。那么这里所说于诸形象应不除遣，是指见到位时根本智通达圣义地相时，除遣一切杂染形象的无相境界，并不是指五地以上菩萨的境界，就不要混淆了。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九项。言形象者，形位见分，能缘形解，相是相分，此即形之相故，名为形象，此一主事。先解说形象。形位见分，能缘形解，当一念分别心升起的时候，就有见相二分。形就是指见分心，见分能缘虑相分为所缘境，而升起了知的作用，这个是形解。相是指相分心，此即形之相，名为形象。这里的形象就是指见分能缘形解之相分，而得名为形象。所以在六离合事中，这是属于一主事。或可形象者，形为生灭牵留不住，相即体相， 形象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指有为的依他起相。有为法是依他因缘而生起，是刹那生灭相续，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变迁流动而不安住，这个是行的意思。有为法是以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缘而生起，是属于有体相之法，这个是相的意思。此破亦云，若圣义谛与诸形象一相异者，以见谛者于诸形象不应出见，以圣义谛与形异故，然能出现，故应非异。以形象不遣失，或是异直的意思，是说，如果圣义谛相与诸法形象完全相异而没有关系，则以正见圣义谛的圣人，在正见圆成时的圣义谛相的时候，依他起的诸法形象就不应该完全的显现。什么原因呢？以圣义谛与形异故，因为圣义谛相与诸法形象完全相异，完全无关，则圣人在正见圣义谛相的时候，并不能够妨碍杂染的诸法形象同时的升起显现。然能除遣，不应非异。可是事实上，在圣人正见圣义谛相时，杂染的诸法形象是被除遣的，是不显现的。圣义谛相是能够除遣诸法形象的，所以由此应该可以知道，圣义谛相与杂染的诸法形象并非完全相异的。由此破斥了异性的执着。问：见圣义时如何能遣依他起相？提问说，什么是正见圣义谛相时能除遣依他起相呢？解云：真如观时，众相不现，故说除遣；非如所执无自性故，名之为遣。解释说，真如观时，众相不现，故说除遣。圣人现观真如圣义谛时，依他起的诸法形象不得显现，就是此处所说除遣的意思。非如所执无自性故，名之为遣。此处的除遣并不是说在依他起相上观察遍计所执相无自体性的空相称名为除遣。准何得知？依据什么可以作为证明而了之呢？如成为是第九卷说，四善根观行诵云，现前立少物，未是为是性，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待相观心有所得故，据说如彼。这里引用《成为师论》第九卷的论文来作为证明。四善根观行诵曰：四善根就是指家行位的暖、 凌忍是第一这四位，因为能使令入见到位，引发无漏的政治，所以他们就称名为善根。官刑是说在家刑位修四旬司四如实治官之刑。论中以宋文说明，家刑位仍然有取向，所以未能证入为事实性，未能见道。由此故知，在根本制县官真如圣义地时，诸法形象是没有显现的。所以宋文说，现前立少物，这个少物就是指心所变现的真如空相的相分。这个真如空相是由学习佛法的思维力所安立的，所以说是力。修习四旬思四如实智观行时，观心仍然有安立的真如空相现前，所以说是现前立少物，为事为事性。有的菩萨便误以为这定心所变现的真如空相就是为事实性的圣义地相了，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已有所得故，非实住为是。因为此时修观行之心仍然变现真如相分，心中有所取向，所以说是有所得，因此并未弃证为事的真实性。下面再做解释。以彼空有二相未除，空相是观察遍计所执相空无所有，有相是观察依他起相有，所以在观行中仍然有空相与有相的显现，未能灭除。变现此空有二相的观心还是有所取向的，有所得心，所以未能实证真为实性。在根本智证真为是性时，是夹带真如离体，并没有变现相分。所以此二种相皆不显现。要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去参考《成唯识论》。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今天你在这个图八有稍微问分别一下这个出果到四果可能一的那个禅定，还有所断的烦恼。那我想另外再请教一下，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有问过您说，当菩萨要证入初地的时候，你有特别提过说，他依止的那个禅定是次禅，那可不可以为我们同学解说一下？ 要解说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因为你有说过要证悟那个初谛，他依止的那个禅定，应该通常都是在四禅证悟的。 可能在讲课的时候应该讲过吧，就是说，在未知定、初禅、二禅、三禅是慧多定少，在四空定是定多慧少。只有在四禅的时候是定慧均等，所以菩萨多依第四禅来证入初谛。他也可以依照别的禅定证入，当然非想非非想初定是不行的。但是呢，因为第四禅定慧均等，特别殊胜。所以呢，大多就依第四禅证入初谛。 哦，感谢法师那么多。 我们现在是什么？未知定、初禅、二禅、三禅是慧多定少。那我们还在这之前。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慧更多，定更少，是吧？还是定慧均无？所以要多学多学佛法，然后要把道理搞清楚。今天特别讲到道理要搞清楚，你都这样糊弄过去了，以后你就习惯了。熏习嘛，你这个习惯养成了，未来世碰到佛法，也就是糊弄过去了，不求甚解。所以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我们上次讲到，引用了《色大圣论》。说三自性为意不意，记得这一段吗？为什么要引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文很重要。他这一段文特别告诉我们说，其实就只有这些相，就只有一个依他起相。那什么叫做就只有一个依他起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这一切相，它都是依他起相，都是缘起法，都是因缘法。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一段，这一切相都是因缘。那么，在这个因缘法上，我们不能了知它是因缘法，就堕入了什么？遍计所执相。我们能悟入它是缘起法，没有真实性，就进入了什么？缘成实相。好，在《色大圣论》里头讲，依他起。后面讲到依他起通二分，就是依他起相，它可以，你能够了知它，就进入缘成实相，通入了缘成实相；你不能了知它，就什么，通入了遍计所执相。那通入了遍计所执相，就是生死流转，就是凡夫。那通入了缘成实相，就是圣人，就脱离了生死流转。 那什么是依他起？师父经常会讲到这个，什么是依他起？就是你这一念心就是依他起。我们刚刚讲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就有见相二分了，所以刹那刹那之间我们心升起的时候就是依他起。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会引用这句话，以前在讲真实一品的时候也经常会讲到，依他起就是心，就是这一念心，也就是说呢，我们就是活在这一念心里头。那这一念心既然是依他起，它就不是真实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也没有真实性的存在。那另外一点，我们又讲了什么是依他起？依他起是因缘法，什么是因缘法？就是我们的业力显现。对不对？因是什么？清因缘嘛，种子嘛，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嘛，缘就是另外三个缘嘛，所以一大起就是我们的业力显现。那业力怎么显现？我们前面也讲过许多次，业力它因缘和合的时候显现，它因缘和合的时候你挡不住的。它就是要这样显现，你不要它显现也不行，因为它因缘和合了，它就这样显现。但是显现并不真实，你认真了，你就到生死流转去了，所以不要认真。你要知道它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世间的东西有什么好真的？有钱没钱也不过就是个业力的显现嘛，地位高低也是什么业力的显现嘛，那有什么好真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多管一管自己，少管别人，先把自己搞好。多管自己，把自己搞好。你能不能得圣道，不是佛菩萨决定，是你自己决定，是你自己决定。佛菩萨也只能做我们的助缘，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你现在创造清净的业力，等因缘和合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圣人。你现在创造生死的业力，等因缘和合的时候，就在生死中流转。对，你自己决定要下什么样的因，不是别人帮你决定的，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